声诉说，下次一定带我去公园。 孩子口中的为什么，其实只要一个答案，就是陪伴。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乘坐神鹿洞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话说伊稚茶做了匈奴的单于之后，做人很差，做了很多污蔑汉朝的事情。不管是出于对兄长君臣单于的报仇之心，还是想把归顺于汉朝的迂禅缉拿归案，消除祸患，总之这位常年征战在沙场上的草原英雄，并没有因为当了单于就此满足。相反，他不断地派兵骚扰汉朝的边疆。元朔三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26年，正值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，伊稚茶单于刚刚才黄袍加身不久，就开始了他率兵攻入了代郡。代郡太守以死捍卫了汉朝的尊严。伊稚茶单于最后掠夺了汉人几千人以及无数的财宝，大胜而归。春去秋来，正到了丰收的季节，伊稚茶单于再次对雁门关一带进行了偷袭，最后是秋收而去。元朔四年，伊稚茶单于派出了三路大军，对汉朝的代郡、定襄、上郡这三个地方进行了新一轮的偷袭，同样是满载而归。说到这儿，很多人就都要问了，以汉武帝的脾气，伊稚茶单于三次大获全胜扬长而去，他怎么就没进行反击呢？汉武帝不反击，原因肯定是有的，是因为汉武帝的心中太悲伤了。欲问悲从何处而来，只因为亲人。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先去了，这位当年靠先天条件和后世努力完成了一步登天之举的国母，这位创造了无数常人不敢想的奇迹的女人，这位流入史册、留给后人议论的妇人，走完了她的一生。汉武帝很是悲伤，尽管他对母亲王太后处理他第一经纪人韩嫣上对母亲是耿耿于怀，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妨碍汉武帝对这位国母的敬重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随后汉武帝为母亲举行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，花费的财力、人力、物力都是惊人的。除此之外，为了恪守孝道，为了使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，汉武帝对匈奴采用了三个字：不动武。也正是因为汉武帝的不动武，新上任的伊稚茶单于 在取得三连胜之后，信心满满的又向四连胜迈进。春去秋来，秋去春来，四季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轮回着。元朔五年，又是一个春季里百花香的时节。一制茶单于这次派右贤王对朔方城发动了猛攻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，他试图夺回被汉军占领的河套地区。汉武帝眼看这样下去，不但母亲在天之灵得不到安息，整个汉朝都不平安了，于是终于决定派兵反击，以胜利的方式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。汉武帝这次采取的是兵分两路的作战方针，具体部署是这样的。这次出征的大元帅依然毫无悬念，是汉朝的年度红人卫青。手下四大将军分别是游击将军韩岳、强弩将军李居、车骑将军公孙贺、轻车将军李蔡。卫青带领汉军主力30000骑兵从河南的高阙出发，目标直指朔方城外的匈奴大军，而另一路是由将军李居和张子贡从右北平一带北上，起到牵制和策应卫青主力的作用。话说匈奴右贤王听说汉武帝要派兵反击，不敢多加逗留，在河南地带捞了一些战利品就扬长而去了。不过呢，也许是这些战利品给他带来的满足感，右贤王并没有走得很快，而是慢悠悠的，边走边行酒作乐，大有人生得意须尽欢之意。而相对于右贤王的游山玩水似的走走停停，卫青的骑兵却是日行千里，夜行800。总之啊，打个比方，对方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，而这方呢，就是坐飞机的。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，右贤王被卫青给包围了。被包围了的右贤王充分展示了一名军人过硬的素质，面对手下早已乱成一团的局面，他并不慌张，没有组织手下兵马进行鱼死网破的垂死挣扎，而是从容不迫地带领着几十名大小老婆趁着夜色开溜了。右贤王来了个胜利大逃亡，但卫青却来了个喜悦大丰收，俘虏敌人15000多人，其中包括匈奴小王就达10多个，近100万头牛羊等牲畜被成功的截留。第四次出征，汉军再接再厉，在第三次大捷的基础上，这一次更是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战绩，用辉煌两个字已经不足以表达了。因此当卫青率领汉军雄赳赳气昂昂班师回朝的时候，边塞自发组织迎接他们的军民来了个十里相迎。卫青走在最前面，挥手向两边的人群致意。这时候汉武帝千里迢迢派来的特约使者出现了，他双手献上一个大印，说了一句令军民无不欢欣鼓舞的话：皇上特派微臣持大将军印拜您为大将军。顿时间卫青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，这泪水里有年少时的屈辱，年少时的坎坷，以及此时的感动。曾经不堪回首的童年和往事已经成为过去，他自己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世人一个民族英雄是怎样诞生的。卫青跪地拜谢，接过将印，用嘴亲了一下，再一次泪流满面。回朝以后，汉武帝为了表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嘉奖，还要增封卫青的3个儿子为侯。 卫青拒绝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每一次作战都是将士们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我的孩子尚在襁褓之中，没有一点功劳，怎么能封侯呢？卫青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，一是提醒汉武帝得遵照汉高祖的遗训，非有功之臣不能封侯；二是提醒汉武帝应该封一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人为侯才对。汉武帝是个聪明人，随后对其他将士进行了分封，公孙敖封合纪侯，功劳是三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，俘获匈奴父王一个，歼敌数千，立下赫赫战功。韩越封为龙额侯，功劳是此次包围匈奴的先锋队同样擒获匈奴父王一个，表现极为出色。公孙贺封南茂侯，功劳是擒获匈奴父王有功。李蔡封乐安侯，功劳和公孙贺一样。同时被封的普通将士还有李硕被封为摄制侯，赵不虞被封为随城侯，另外负责接应的另一路大军李居等三人因为策应有功，皆被封为关内侯，其他将领和士兵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封赏。一句话，皆大欢喜。卫青拒绝汉武帝封他三个尚在襁褓当中的儿子为侯的美意，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他面临着家庭危机。前面已经说过卫青和平阳公主的一些事儿。当年卫青能发迹全靠平阳公主协助，而卫青自从到宫中以后得到汉武帝的赏识，特别是在对匈奴制定武力解决策略之后，卫青被委以重任，四次抗击匈奴的反击战中卫青都是领军大元帅。特别是后两次的大胜利，卫青更是青云直上，成了汉武帝身边红得不能再红的人。可是呢，卫青风光的背后却是平阳公主失落的背影。弹指一挥间，卫青和平阳公主已经分开了整整十年。这十年里卫青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，他从奴隶到将军，从无名小辈到大将军，从一无所有到成家立业，而且连孩子都好几个了。而这十年中，平阳公主的日子却并不好过。她的丈夫平阳侯曹寿英年早逝，留下她守活寡。漫漫的长夜何等寂寞，平阳公主却夜夜思念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卫青。平阳公主一生最大的功劳是献给弟弟汉武帝的卫子夫成为皇后，稳定了后宫38年。台湾小说家陈俊卿在小说《平阳公主与卫青》当中虚拟了一段他与母亲王志的对话：娘啊，我只问您一件事儿，您是愿意当大汉皇后还是当父皇的宠妃呢？这不单纯是一个鱼跟熊掌能否兼得的问题，也不仅仅是权力和爱情的选择题。其实放在任何年代都一样，要么就投身到轰轰烈烈大悲大喜的理想追求当中去，要么就干脆选择平庸的幸福。只要一头扎下去，求人得人何所愿呢？只怕两边都做不彻底，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，这就不好了。平阳公主比她的母亲王夫人、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、卫子夫都要聪明的是，她不贪心。她不贪心呢，是因为她心里边早就被卫青给占据了。然而此时的卫青已经不是当年的卫青了，她已经有妻有子， 有那么多士兵性命相托，有国家给他的期待和责任。因此，对于平阳公主来说，能见上卫青一面都是一种奢望。当然，卫青并不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，他一有空还是会去看望平阳公主的。而平阳公主只要看到卫青来了，那双失魂落魄的眼睛就会一下子变得水汪汪亮晶晶的，一如夜明珠发出夺人的光彩。而一旦卫青走了，他又会失魂落魄的长吁短叹。听说卫青这次又立下赫赫战功以后，平阳公主那颗芳心又波动起来，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：爱要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是啊，如果再这样等下去，那就只能抱憾终身了。于是平阳公主产生强烈的再嫁的愿望，但是要嫁给他的魏弟弟难度却不小。思来想去，平阳公主索性来了个征婚宣言，放出她想再嫁的风来。她身边的人都不是傻子，都明白平阳公主叛嫁的心是因为大将军卫青而起，于是都说卫青是最佳人选。平阳公主心里边得意，嘴上却说：这样不好吧，他从前是我的骑奴，和我不般配呀。众人说了，人家早就推翻奴隶做主人了，现在更是做大将军了，你们两个是绝配呀。可是呢，平阳公主的暗示得到了舆论的支持，却没有得到卫青的表示。他是日等夜等，就是不见卫青来主动向他求婚。平阳公主不死心，改变了宣传策略，做起了魏皇后的思想工作。魏皇后自然乐意这样亲上加亲了，于是不断在汉武帝耳边吹风。姐姐老大难的问题也是汉武帝的一块心病，汉武帝的表现自然就成人之美了。他的话是这样说的：我娶他姐姐，他娶我姐姐，看来咱刘家和他魏家真是三生有缘呐。接下来汉武帝给两个人赐婚，于是就有了一场超豪华的婚礼，鼓乐齐鸣，冠盖云集，汉武帝和魏皇后也都亲临祝贺。平阳公主和卫青这对新婚夫妇笑容满面的迎送宾朋，满耳听的都是贺喜之声。现在刘家姐弟和魏家姐弟成了两对夫妻，真是亲上加亲的强强联手，羡煞旁人呐。而新婚之夜，卫青的心情也是百感交集的。曾经以为这只是他心里边永远的梦，可是当梦想实现的时候，岁月早已在他的脸上和心里刻上了沧桑。他是怎样的激动和彷徨啊。在电视剧《汉武大帝》当中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情景：送走了所有的客人，卫青走进洞房，看到平阳公主一动不动地端坐在火红的鸳鸯床上。她沉默了良久，突然惶惶然地跪下，用激进沙哑的声音叫了一声：厨子。平阳公主掀开盖头，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她洁白的脸庞往下流着，哽咽地说：这个时候你应该叫妻子才对。后来卫青48岁时就病逝了，而平阳公主死后跟他合葬在茂陵，两座坟墓紧挨着，永远不分离。《诗经》中的王风大车 便是其真实写照。古则易逝，死则同穴，未雨不信，有如皎日。匈奴的再次惨败，让伊稚茶单于大为光火。春去秋来，离右贤王失利仅隔了一个炎热的夏季，也就是元朔五年的秋天，伊稚茶单于又在汉边境发动了侵略，并且再次杀死代郡都尉朱央，几千汉人成为了他的战利品。汉武帝有了前两次胜利的垫底，没有对匈奴的再次骚扰听之任之，而是决定再次反击，以彻底打败匈奴。秋去春来，元朔六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23年，又是一个燕子归来的春天。看来呀，汉武帝和伊稚茶单于对春秋两个季节情有独钟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就是没有夏天冬天这两个季节什么事儿。在春天的时候，汉武帝再一次对匈奴采取了军事行动。卫青还是当仁不让的领军大元帅，和他一起出征的将领是和济侯公孙敖为中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西侯赵信为前将军，卫尉苏建为石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，左内史李居为强弩将军。一切部署完毕之后，正当汉武帝要下达出发的命令，这时只见人群当中闪出一个翩翩少年，说了一句话：请皇上恩准，臣和大将军一起上前线杀敌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雾霾天气的出现，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，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， 不准我听心意弹着几千万里， 远一点就远一点， 每一点等每一点，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， 好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， 看一点多看一点， 远一点再远一点， 听心潮澎湃的帆， 驾乘风破浪的船， 寻天之涯海之南，